2019年，我们 Mar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咁所以如果你譬如话睇天能嘅话咧，咁就一定系用呢个方法去睇啦。 系好明显啲啦。 你有一层表面嘅一个咁嘅画面，咁但系画面入边有其他嘢喺度嘅。咁简单嚟讲咧，呢套片咧就我喺个电脑入边咧已经印咗篇文出嚟噶啦。呢篇文我觉得系写得非常差嘅。 嗯 咁佢就即係大個標題點咗出即係成件事啦，就係、是、A James Bond Frame with Added Physics No One Understands。嗰個廣東話翻譯咧就係一部咧詹姆士邦嘅電影，就加上呢個冇人能夠明白嘅物理學咁樣。咁但係我首先解釋一下呢、這個即係講法先。咁呢個片如果純粹從個類型嚟講咧，係一個詹姆士邦嘅間諜片嚟嘅， 特工片， 特工片嚟嘅， 情報員電影 係啦。咁佢嗰個導演本身其實佢已經承認咗好多，即係已經講好多次啦，就係、是、佢十分鐘之中意呢個詹姆士邦嘅類型片。不過佢係比較奇怪少少嘅，即係之前咧佢一套電影咧，亦都好多香港人睇過啦，就係、是、前萬空間 係咪？Inception 啊， 咁 Inception 入邊有一個係詹姆士邦嘅 reference 嘅。就係、是、詹姆士邦用破雪山堡，其實那套片咧就一路以嚟都認為咧係咁多部詹姆士邦片咧最另類，都可能係最差嗰部。因為點解咧？就係、是、個主角咧就已經唔係 唔係 辛奧麗咧，亦都唔係羅莎摩亞啦，就喺中間。 佐治拉辛比 咁，佢拍嗰一部之後咧，跟住就銷聲匿跡啦，即係變咗無影無蹤啦。咁但係呢套片本身咧，即係因為我亦都睇過嘅，其實就同呢個詹姆士邦片嗰個類型咧係相差得好遠嘅，即係個拍法啦，無論個拍法啦入邊嗰種嘅即係感情嘅處理方法咧，就完全係唔同嘅。咁但係呢個導演咧。就竟然是鍾情呢部，所以那個 Inception 入面一個很強的 reference 就是講呢套片。 關鍵是什麼原因呢？就因為辛康納利啊，或者是羅針摩啊嗰啲電影咧，佢講嗰個叫英國嘅情報員，有大部分咧個製作啊，同埋嗰個成個嗰個處理嘅方式咧，係美國嗰度拍嘅嚇，因為 原理啊嘛，佢個小説本身英國，但係嗰個版權嘅操控或者嗰個演繹啊，全部喺美國度 咯。係咁啊，而雪山堡嗰個咧就係基本上同埋早期嗰個皇家賭場都係咧。大部分咧就係英國嘅嗰個為主嘅，即係英國嘅班底製作為主。咁所以咧，佐治拉辛比嗰部咧，甚至個女主角咧，女主角就係做 Avenger 電視劇啊， 啱啱死咗 啊，雌雄神探嘅嗰個阿比太啊嘛，咁啊嗰個你講嗰個死嗰個係金露華係嚇。阿比 泰咧 ，Rex 啊 ，Diane Rex 啱啱 check 到啊，我 show 俾你睇啊， 系，咁佢嗰個女主角咧係英國非常之出名，尤其是佢拍嗰個 Avengers， 即係唔係而家嗰個復仇者嗰個啊，係電視劇嘅嗰、那個中文咧就亦應該就叫雌雄神探， 以前係麗的電視， 係咁啊，我好中意睇嘅嗰部戲，咁啊、那個女主角咧就有做嗰個雪山堡個之餘咧，佢最關鍵。仲有一個因由， 啱啱走咗啦。 嚇，佢仲有一個因由咧，就係嗰部電影涉及咧，就係鐵金剛、詹姆士邦咧，喺嗰個時刻，佢應該會同呢個女主角會結婚。嚇，但係個結婚咧之後咧，咁就出咗事，咁咧就變咗。以後咧，鐵金剛咧，你都睇到佢冇一個新嘅老婆出嚟嘅。係 啊， 咁啊，所以嗰部戲係好特別，我都好中意 嘅， 好中意嗰部戲嚟嘅嚇。 咁簡單嚟講咧，就佢呢個標題係啱嘅，就佢係一個即係純粹從類型嚟講啦。咁由於個導演本身咧，就即係由細睇到大，亦都入曬骨噶啦。佢都講過就係話，佢今次拍咧《天能》咧。佢特登唔睇嘅，特登唔睇啊！佢即係佢 睇鐵金剛嗰啲舊戲， 特登唔睇。咁咧就佢亦都唔需要睇，因為佢隨時可以 refer 到嘅。咁但係咧，佢而家今次有提到一樣嘢，就係咧，佢係想攞翻咧， 一套電影就是 The Spy Who Loved Me、 嗯、 我不記得那套片是 The Spy Who Loved Me、啊、不是 from、啊、這個是羅針窩、啊、 羅針窩他想拿回 The Spy Who Loved Me、啊、可能是、海底城 海底城、 啊、應該是海底城、啊、The Spy Who Loved Me 是的 先咧 ，Eastern 準主題曲嗰個集嚟嘅，應該 係啦。依家我哋可以 check 下 ，check 翻下先啦。 嗱咁誒，佢跟住話咧就係 without physics, no one understands 啦。咁呢個我有少疑義嘅。佢的而且確佢加咗一啲，亦都係呢位導演啦 ，Christopher Nolan 佢嘅一貫主題啦，就係嗰個時間同空間嗰個 looping 啊，即係嗰個 佢嗰個列序 不斷嘅 時空列序。 咁呢個時空列序，其實我又唔覺得話大家點解要咁驚咧？因為佢可以用一個好充足嘅方法可以表達出嚟，就係大家睇過周星馳嘅《月光寶盒》，咁其中一段已經玩咗呢樣嘢噶嘛，係嘛？咁嗰個唔係一啲好深嘅嘢嚟嘅，咁所以佢呢個影評本身，我覺得係即係一個好典型咁嘅錯誤係咩咧？就係。其實那個所謂入面那些什麼逆商啊那些什麼 順行逆行啊順行者逆行者 逆行者那些你可以稱為什麼呢就是是不是 Goofing 來的、 嗯、哼 即是他將你的注意力即轉移了、 嗯、哼 你其實你不需要太深究那些東西、 嗯、 你深究了那你就去了第二個方向就是、啊、你入面研究這個是不是違反了第二個、即熱力學定力啊熱力學定律啊、 嗯、 或者即時光會保留啊甚至去討論那個所謂、祖父的悖論 殺祖父悖論、 啊、我覺得你 miss a point 的、嗯、即是 他其實不是要你 去深入去討論也都不需要去介意說那個理論本身成立 的、嗯啊、他我想他最關鍵他玩這個、理論的時候呢、 嗯、 那他一個其中一個賣點可能觀眾覺得很驚奇的就是、嗯、可能在一個鏡頭裡面你會見到順行和逆行就同時嘅發生在同一個鏡頭出現那裡呢、嗯、我們即係我哋之前咧一睇，一 trailer 已經有呢一段噶啦。咁、我哋睇咗之後嗰時候咧，其實都知道咧，歷來啊嗰、那個電影啊，尤其是菲林製作嗰時期咧，玩呢種叫順行逆行咧，就非常之多，變成係其中嘅個特技或者處，即係嗰個叫戲劇處理嘅一部分嚟嘅。點嘅？ 你見啲輕功咧， 係 啲人咧就跳上去嘅時候咧，其實係佢跳 倒拍咯， 倒拍啊嘛。 以前攞個旋轉咁樣飛上去嗰時咧，都玩過嘅，唔止添。你喺個默片時期咧，即係盧米埃啊嗰時期咧，佢就已經知道。拍了个菲林你的順放的时候就有一個吸引力即是叫寫實的那個出到来、嗯、当你逆放的时候他已经那时候都已经做了那件事就是制造了一个叫特技的效果和观众会觉得很惊奇所以一直以来这个順在电影的视觉处理的方面呢已经一早有这样的出来成语台長話齋啊，易經啊，劉克孫啊，咩嗰啲睇軒功咧都見咗。但係一部經典嘅戲咧，其實呢部戲咧都相當之抄嘅。係、嗯、邊部咧？ 嗯， 係咪時間差唔多啊？ 我下一節唔 break 噶啦，因為太多嘢講啊。 繼續講好嘅嗱，咪就係 Twin Peaks 啊 ，Twin Peaks 大家有冇睇佢？喺嗰個叫迷離劫啊，佢喺嗰個古仔嘅第一季嗰個尾嗰度，但其實佢嗰個叫做係 pilot 版啊，即係嗰個一開頭嘅嗰個叫電視電影嘅版咧，都已經將其中有一段戲咧係大家睇咗之後覺得好 amazing 嘅嗰樣嘢出咗嚟，就係喺嗰場戲咧就有一個叫 Red Room 啊，紅色。嘅好多好似電影銀幕嘅嗰啲布幕咧，包住嘅嗰個地方嗰度咧，有個侏儒跳舞， 導行 嚇，同埋佢唱講嘢嗰陣咧，你會發覺佢拍嗰時候咧，都係全部啲 How are you 佢， 其實佢係倒轉咗講啊嘛， 全部倒轉嘅，觀眾睇到毛骨悚然嚟嘅，因為非常之唔自然嚇啲動作嚇唔自然，但係佢喺度倒拍，但係喺放嗰時候咧就順放。俾你個感覺咧，就睇到咧，應該依個係一度順行嘅角度嚟嘅。與此同時，另外嗰個叫 Agent Cooper 嗰、那個另一個咧，佢咧就個鏡頭咧一講嗰時，就全部係順拍嚟嘅。 咁兩個對起上嚟嗰陣時候咧，你會睇到咧，我哋初初睇 trailer 啊 ，Christopher Lawrence 咧一做嗰樣嘢嘅效果嘅時候咧，都覺得係咁樣嚟噶啦，咁樣樣嚇，就玩到呢個叫順行逆行嘅嗰個特殊嘅效果咁樣啊。 嗱，頭先我哋提到咧，呢個係一個詹姆士邦片啦，咁入邊有好基本一啲詹姆士邦嘅戲劇結構， 視覺影像都有用埋啦。 譬如話，佢有一個喺餐廳見阿米高堅嘅啦，咁佢亦都用埋個名啊 ，Sir Michael 係咪啊？即係米高堅咧，基本上呢個導演嘅御用嘅演員嚟㗎啦。 佢係 suppose 係殺祖父咧，就要殺佢 嘅。係啦，咁咧就米高堅咧，就算即使喺最近嗰部咧《鄧九黑》，佢冇出場咧，佢都有個 voice over 喺度嘅。啊，咁呢個係佢肯定嘅導演嘅外將嚟㗎啦。咁樣嘅，咁阿米高堅呢個角色係咩角色嚟咧？就係等於詹姆士邦入邊嗰個 M。嗰、那個上司啊， 係阿頭， 咁阿頭咁即係詹姆士邦，每一次阿 Simon 一定見過阿頭噶嘛，個頭搞咩？嗱，你要做咩？做咩？做咩？咁咁米高堅今次唔係講得好清楚係咩啊？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佢見，即係叫佢做好啲個西裝啦。咁呢個亦都係個 Kingsman 嗰、那個即係基本嘅嚇，即係話逢親一個 gentleman 一個紳士啊。你喺乜嘢嘅方面可以表達呢樣嘢？就係你著嗰件衫啦，你入邊你。即所有嘅日常用品啦，咁呢個喺詹姆士邦嘅小説入邊係一定嘅啦。即係譬如話佢講佢食咩煙啦，睇咩報紙啦，揸咩車啦，咁呢全部喺個小説入邊定曬嘅啦。用咩槍？咁以前阿蒲峰介紹過啊嘛，最初用嗰隻槍係唔啱嘅，俾人投訴過，跟住個作者要改嘛。 係，佢裡面有情報喺度嘅啦，已經講咗俾你聽啊。有啲嘢咧，你係英國情報員咧，你就唔會帶嘅嗰啲錶啊，嗰啲咁樣。 全部有曬定落喺度嘅。咁另外一個就有 Q 啦，阿 Q 呢個就揾女人做。 係。 嗰個場景就係佢嗰把啦， 連嗰個槍， 嗰個梅花間竹槍啦， 唔係 shooting 係 catching 嘅，即係嗰個係。 嗰、那個亦都係一個 Q 嘅 reference 嚟㗎嘛，咁另外就譬如話啲遊艇啦，去周圍呢啲景啦，因為有一個景係好勁㗎嘛，就係喺個懸崖度嗰度有間屋，嗰啲景係好 typical 呢啲。即係詹姆士邦嘅元素嚟嘅， 係視覺元素啊，戲劇嘅嗰個出現咧，就變成咗一個類型嚟嘅，一定要有 嘅，一定要有嘅，咁佢有曬喺度嘅嚇。 For Voices with Love 嗰個最緊要啦， 間諜網 嚇，間諜網嗰個就係坐遊艇嘅嗰個咧嚇，直頭個形都似曬嘅嚇，佢擺嘅角度都似嘅。 咁仲有金手指啦， 係啊，佢方式你唔明嘅嘛， 咁所以你話。啲人點解覺得難明咧？咁你首先要有呢啲嘢先，即係你如果你譬如話你完全冇呢啲 reference 喺度咧，咁你就真係覺得好似嗱。但係我都要首先要聲明啊，就唔係代表有呢啲嘢個套片一定好睇。因為點解而家我覺得都幾多人有啲人係點出咗個問題嘅，就係、是、好多時咧呢個導演拍嘅戲咧係好 intellectual 嘅，即係相當之理性嘅。但感性方面你係咪真係？令到那個觀眾可以好喺感性上可以 get 到，即係理解到呢個導演講咩咧？咁我覺得我理解到嘅，即係我覺得，我試下諗翻我心入嘅諗，我覺得我諗明咗之後，我就覺得，喂，其實佢真係擺咗啲感情落去喎，就唔係純粹啊，我將啲 reference 擺曬落去，咁就拍一套戲，其實就唔係咁樣。 佢嗰種感情咧就唔係啊，即係自己控制唔到嗰啲感情嚟嘅，即係佢心愛嘅東西咧，你會睇到佢放到曬落去佢嗰度嚟嘅。咁樣就呢種嘢叫好深刻，你睇到佢嘅嗰個愛意咧放咗喺嚟啊。咁因為我即係講一講天能嗰時候咧，我好多時咧即係都係提咗咧，即係其實我哋如果睇天能嗰陣咧，你會睇到有三個層面嘅。咁一個咧就係叫大眾層面啦，大眾層面咧咁佢都落咗個藥咧就好正嘅嚇，因為大眾層面咧我諗大部分咧就係即係睇唔明個戲嘅嗰層面，但又要走去睇，因為呢部勁戲嚟噶嘛嚇。咁佢咧就依個層面咧就即係話你睇唔明啊。唔緊要嘅，係咁嘅，你要睇多三次咁啊！ 買將來要買藍呢個 Blu-ray 再煲，逐格煲。 梗係唔係叫你去揾個 Blu-ray 個字字仔啦？你而家睇多三次勁啲啦！ 但係因為點解咧？你喺戲院睇你定唔到格啊？你有好多呢啲細節你會 miss 咗。 佢唔想你先做呢樣嘢住，咁所以咧，而家都係引咗個熱潮出嚟咧，就係話你唔睇佢嗱嗱聲，趁佢未落畫，你睇多次。 啊、因为如果不是有人明白你不明白你会很即很有问题的 不要啊你给我这么大压力的 朋友现在呢、這個、我想很多新他就要吸纳这一种观众、啊、因为这些观众最好就是他追话题所以现在他开话香港你想想刚刚开已经有人看了三次了、嗯啊、他需要这类的观众、 啊、但是我一定要跟阿基奴兜兜就是就是说呢 我们不是推荐大家一定要看那么多次而是说、你啱睇嘅话、啊、你觉得你要即係揾到晒入面嗰啲你想理解嘅嘢呢咁就一定要咁做。 唔係我嘅意思都係呀、啊、你唔你唔睇文逼到你。但係呢个唔係呢个叫做人哋个商业策略嘅、啊。嗯譬如主流片是要这样 去做印到你去看、嗯、你不是一定要看的但他尽量印你去看、嗯、这个是其中一个层面我觉得他、至低限度就即香港都做得到这件事的、嗯、但是他做一个再高一点的维度呢就是如果你是 Crystal Lawrence 的那些铁粉、嗯啊、那些坚硬 fans 呢你就一看可能一经过少少讲解你都即刻入到去的了、嗯、因为你会看到这部戏其实我们都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你有看过空心人 Catching 和 Shooting 他已经告诉你嗱，我已经在空心人玩了这件事出来了、啊嗯、跟着就 Interstellar 现在很多人都讲其实在他旧的、那个、那些作品那里、嗯、他这个讲好像他重新做一个整合俾大家會睇個明白嘅，咁啊嗰個又一個層面喎，咁而再深入一個層面咧，就咁佢都係講到明嘅啦。呢個咧，你如果用一個科學觀嗰嚟講咧，佢就係好分明咧，就係即係講俾大家聽，佢咧就 Interstellar 咧嗰時咧星際啟示錄想玩嘅嗰個元素啊，嗰個時間嘅元素咧，呢個咧。就嗰個科學觀咧，都係用 Interstellar 嘅嗰個，尤其是係嗰、那個喺個書房裏面個爸爸阿坦人咧，就用嗰個順逆針啊，即係嗰個錶咧，嗰個維度咧，係俾個信息個女知嘅嗰樣嘢。咁、所以佢呢部戲咧，佢嗰個科學觀嗰度咧，佢都會揾翻 Interstellar 嘅嗰個科學家嚟去做一個顧問，嚟講佢依個順行逆行咧，嗰樣嘢咧就幫佢釐清翻佢嗰個過程。咁你有睇呢一集戲嘅嗰啲鐵粉咧，一經一個咁樣嘅整理咧，咁你就其實你都即係都自己會明白到㗎啦。嗰、那個係佢依度講俾你聽咧，就係喺而家嗰個古仔裡面所講嘅地球嗰、那個。依、這個時空裏面嗰度咧，都已經有一個蟲洞喺度嚟噶啦。 係啦，嗱簡單嚟講咧，就係佢如果作為一個戰士方片咧，一定有一個元素咧，就係拯救世界啊嘛。咁佢呢個拯救世界更加暴露，更加 佢嗱係咪詹士邦係咪拯救世界咧？嚇、啊這個、呢個咧就可圈可點。啊、因为他应该 是为英国做的任务来的那个不是拯救世界是一个叫做是任务来的忠诚的任务来的、这个就现在一任的铁金刚那个我们现在等着他应该是他最后的一集呢那个呢、 no、time to die. 他就要解释给你看铁金刚最正的就是什么他有那种 loyalty 呢不是就这样口噏那种的 Mission Impossible 那些呢就那些就叫做是 freelance 的东西、那他这个是关键、就他就讲了这个铁金刚的这个叫情报员的世界是很关键的东西、为什么呢我觉得他如果你睇咧，就再高一個層面咧，同嗰叫電即英國嘅電影文化裏面嚟講咧，依、這個又一個層面嚟嘅。你如果有睇嗰個古仔，嗱、這個唔係叫劇透啦，一開場嗰、那個歌劇院預集嗰個咧，就係、是、暗示就係真係九零年嘅嗰單。恐怖活動啦、 啊，嗰、那個有一個真正嘅歷史事件。 咁嗰、那個嗱，嗰、那個最關鍵咧，就唔我唔係想講嗰個真實同咩嗰個，嗰、那個咧就即係一開始咧，即、就、係、是、第二場咧就佢一個叫做係服藥自殺。咁跟住咧，然後至重新開始，即係話而好多情報員咧服藥自殺，佢唔係死咗嘅。 但係嗱，呢、這個我要解釋一下喎。嗱，如果你從詹士邦片個類型嚟講咧。佢開頭一定有一個好勁嘅 opening 噶嘛，咁呢個就係嗰個 reference 嚟嘅。exactly 啦， 就每一部詹士邦一定可能個 budget 成個製片嘅 budget 可能40%或者50%係去咗出嗱，聽我講埋先。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死嗰度咧， 如果你睇翻以前，特別係新康立利嗰扎嘅電影咧，即係嗰日點樣咧，一定係死亡主題先行先。你記唔記得火箭嶺咧？ 你只能活兩次啦。 佢喺香港。 You only live twice。 係啊，就係跟住咧，佢同一個東方女性啦，嗰、那個係一個好出名嘅香港演員嚟。 温柔温柔啊嘛，兩個。 跟住咧就係俾啲人掃低咗嘛。咁跟住就掟咗條屍落海嘛，嗰、那個一個死亡嘅 reference 嚟嘛。另外一個啦，就應該就係、是、應該係間諜網，就開頭有一個詹士邦，即係亦都係佢做噶啦。咁跟住即係入咗個地方，就俾個俄羅斯個人特務間諜入咗，今日揭開佢面具，其實佢係另外一個人嚟噶嘛。嗱點解要咁咧？因為咧詹士邦個電影本嘅小説本身咧，其實係好 obsess 一樣嘅，就是、死亡。佢有一個火箭嶺原著啊，即係我講緊小説，佢第一個 quote 就係咩咧？就係、是、You only live twice, once when you were born,、and then when you are facing death。佢呢個就係根據日本一個即係詩人叫芭蕉嘅一個即係改編嘅一個類似係呢啲詩咁樣啦。佢就話咩咧？就係、是、你只能活兩次，第一次就係你生出嚟嘅時候。第二個就是你面對死亡的時候，咁呢個係好總括到即係詹士邦即係個原作者對佢嗰個生命嘅睇法，就係、是、佢一定要尋求一種面對死亡嘅刺激，所以佢成日好多時佢係一個假死嘅狀況喺嗰個 opening 嗰度嘅。呢、這個就係正正嗰同嗰詹士邦嗰個原著同埋嗰個電影一個 reference 嚟 啊！佢仲有一個超越喎、我就其實想講嗰個超越。呢、這個其實我諗咧，即係詹士邦迷啊，或者 in framing 嘅嗰啲即係睇原裝嗰個都有呢樣嘢喺度之餘嗰陣咧，你如果睇到佢重生之後咧，喺嗰架船去嗰個風力發電嗰度咧，即係要隱藏一段時間。 係啊，嗰、那個佢如果出嚟咧，就同嗰個時間咧就要撞埋一齊嘅。 嚇，佢嗱嗰個就唔講咁多細節嗰樣嘢啦嚇。咁、但係嗰度咧，佢同嗰個喺個船上咧，嗰、那個人講嗰個，佢已經知道咧自己有個問題，佢就係講個名，我要 resign。咁而跟住咧就唔講啦。嗰、那個阿頭咧講嗰句咧，如果你知道咧佢嗰段對白。嗰、那個咧係引起一部，即係引起你咧即刻知道，依個咪即係改有一部好經典嘅英國電視劇嘅，叫做《Prisoner》嚇、即係嗰叫中文咧就譯法咧，嗰時我星期六咧夜晚成日睇嘅，六幾年七十年代初嗰時嘅一個經典嘅英國嘅電視情報劇集，嗰、那個叫《秘穴藏龍》好似叫啊，《Prisoner》。咁、那、嗰個咧就係話情報員佢最主要咧，你就算你 resign 啊，你裡面嘅 memory 都要洗咗 去，洗唔到啊。你嘅 memory 裡面係有啲 information， 組織係要攞翻出嚟啊。我需要一個 information 啊，佢成日佢都講呢樣嘢出嚟嘅嚇。咁啊，呢個一個戲咧，佢裡面咧就係都係講到一個關鍵咧，就係有一個好得意嘅維度啊，佢將。記憶是用科學觀裡面來講，它是物質化的，你的 information 呢就是一種能源來的，這個呢你會看到它就是開了一個新的層次來講。我去看那裡的時候呢，就已經看到 Christopher Lawrence 就有意將那些叫冷戰時期的特工世界就全部 group 埋曬一齊，然後佢講俾講翻俾大家聽，呢、這個特工嘅世界嗰個咧，裡面嘅 information 到今時今日係仍然有用嘅。咁啊，